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农历11月20。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3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系列报道《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让劳动者更安心更幸福；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跨周期调节措施，推动外贸稳定发展，部署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实施工作；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7次委员长会议，听取有关草案和议案审议情况汇报，栗战书主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1到11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28万亿元，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快完善。 北京冬奥组委表示，来华涉奥人员从入境到离境实行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政策。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7523万例。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今年以来，相关部门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和有效举措，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升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让劳动者更安心、更幸福。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 郑先生在江苏无锡工作，但是他的户籍却在山东潍坊，怎么样在异地参保一直是他的烦恼。一个月前，无锡市放开外省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限制的规定，郑先生成为第一批完成参保的人员。 因为社保中断会很麻烦，正好我就听朋友说最近出了这个新政，就根据网上的步骤然后进行了申请，在线填了这个资料，很快就办好了，我觉得非常方便。 随着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网约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今年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除了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指导意见还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明确。时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尤军表示，指导意见出台的目的就是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 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健全权益保障制度的机制，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优化权益保障服务，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 不仅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需要保护，一些劳动权益保障的老问题也不断提出新办法。今年年初，天气严寒程度多年少有，国家就协调人社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共同印发通知，首次明确严寒下劳动者权益谁来维护、如何维护。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介绍， 一方面呢，要在时间、工作班次上做好安排，缩短户外工作的时间，此外呢，又在劳动报酬方面呢，提出了一些现实可行的措施。 时至岁末，为守护好农民工的钱袋子，江西赣州经开区综合执法大队劳动监察员温长亮正在对辖区内农民工工资实名制工作进行检查。 我们会定期走访项目工地，要求项目落实好农民工工资实名制系统支付工作，提前筹措资金，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避免年末出现欠薪纠纷。 自国务院颁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来，各地人社部门牵头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欠薪整治行动。今年前三季度，各级人社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欠薪涉罪案件1943件，将599个失信主体纳入欠薪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为28.6万名农民工追偿工资35亿元。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金维刚表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的不断升级，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宗旨和导向。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审议了相关议案待拟稿、决定草案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议案待拟稿、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计划修改稿。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2022年是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年初将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十分重要。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统筹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喜庆安康的节日。一，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蔓延。二，加大兜底性保障力度，真心真情关爱困难群众。三，强化市场保供稳价，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四，大力唱响主旋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五，统筹安排春运工作，保障群众平安有序出行。六，树牢底线思维，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七，防范处置矛盾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八，坚持勤俭文明过节，倡导良好社会风尚。九，持续推进正风肃纪，严防节日腐败。十，加强应急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商务部今天表示，我国消费市场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元旦春节临近，各地在抓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要做好两节期间市场供应保障，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在经过两个月的反弹后，十一月我国消费增速再次回落至4%以下。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受疫情多点散发、基数抬升等因素影响，十一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展现出较强韧性。总体看，我国消费市场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一到十一月份，城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分别为34.6万亿元。和5.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3.8%和13.3%，城乡消费回升，新型消费快速发展。一到十一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3.2%，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1.7倍。 高峰透露，元旦春节临近，商务部已全面部署各地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做好两节期间市场供应保障，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 在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的前提下，引导商贸流通企业在节日期间正常营业，推动农批农贸市场、商超电商、外卖快递企业保持一定的开业比例，满足消费者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 本台消息，交通运输部今天透露，今年一至十一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28万亿元，其中铁路6401亿元，公路水路2.53万亿元，民航1050亿元，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快完善，预计全年新改扩建高速公路超过9000公里，新增及改善高等级航道约1000公里，新颁证民用运输机场9个，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1000公里。此外，一到十一月，我国完成货运量475亿吨，同比增长13.5%，预计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55亿吨，同比增长6.8%，快递业务量1085亿件，同比增长30%。据介绍，一到十一月，我国开行国际货运航班7.4万班，同比增长28.5%，完成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241.5万吨，国际及港澳台快递19.3亿件， 同比分别增长 20.2%、 17.4%。 完成国际道路运输4200万吨，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截至11月底，我国推动中欧班列开行约 1.4 万列，同比增长 20.3%。 生态环境部今天透露，全国 304.24 万个固定污染源已被纳入排污管理，未来将进一步提升重点领域环评管理效能，严控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李行健报道。 推进固定污染源以正式监管，对企业排污监管做到一目了然，是排污许可制度的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司长刘志全透露，目前生态环境部已核发排污许可证 35.26 万张，明年开始工业固体废物将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截至目前，已组织全国将 304.24 万个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管理范围，其中核发排污许可证 35.26 万张，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0.98 万家。下一步，我部将持续做好排污许可新增污染源发证登记工作。 同时，对于两高行业，生态环境部将通过提升重点领域环评管理效能，防止其盲目发展。刘志全说， 对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的，特别是对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一律不批。预计今年俩高项目的审批数量同比降幅30%以上，督促俩高项目落实环评要求，按证排污。 近期，中国之声持续关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古城清洁取暖改造过程中出现封堵炉灶，导致部分群众受冻等一刀切问题。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重申，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是底线。 生态环境部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已经督促地方迅速采取整改措施，并将密切关注整改的落实情况。北方地区的清洁取暖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要把让群众温暖过冬作为底线，采取什么样的清洁取暖方式都应该坚持先立后破，孤立不破。生态环境部对未立先破、简单粗暴、一刀切等行为将第一时间组织调查核实，责成地方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改。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二版的相关内容。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由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给全球疫情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冬奥赛时将有大量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涉奥人员来华，人员聚集增加，出现一定数量的阳性病例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建议所有涉奥人员能够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疫苗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保障赛事安全举办的关键的手段，除个别运动员、随队官员可医学豁免外，其他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前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鉴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的复杂性，我们特别建议所有的涉奥人员能够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韩子荣还介绍说，闭环管理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办法，但防疫手册中的防疫内容首先会符合办赛需求，体现以赛事为核心，以运动员为中心。 闭环内所有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国际组织均需设置新冠联络官。新冠联络官的职责是与本组织成员要保持密切的联系，确保相关组织成员了解防疫手册的内容，协助其完成来华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做好疫情应急处置等相关协调工作。 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闭环内的人员每日要进行核酸检测，如果检测和复检结果为阳性，必须接受隔离或治疗，并按照手册规定的流调标准和密接判定标准了解感染者的行动轨迹，尽快锁定密接接触者，采取果断措施阻断传播链。另外，韩子荣还提醒涉奥人员要最大限度减少社交活动，确保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安全顺利举办。 手册规定， 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交活动，并时刻佩戴口罩，尽量避免密闭空间、长时间的停留、人群聚集和密切接触。 韩祖荣还透露，此前北京冬奥组委已对外公布，决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关于境内观众的票务政策、防疫要求、相关计划方案，目前正在制定研究过程中，公众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公布的信息为准。 新一轮寒潮天气今天开始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减少寒潮降温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开始，北京降温序幕正式拉开，天气阴冷。明天开始到后天，北京将再度遭遇强冷空气。预计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跌至零摄氏度左右，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还可能有小雨雪天气现身，大部地区最低气温仅零下五摄氏度上下，寒气逼人。受多股冷空气持续影响，今天到26号，河北省将出现明显的寒潮雨雪大风天气过程。为了应对寒潮天气，河北饶阳县农业部门的农技人员深入蔬菜大棚，帮助农户科学合理地落实防寒保暖措施，确保寒潮天气下蔬菜安全稳产。 交相温度管理这方面，户内可以采取覆盖棉被或者是使用多层棚膜，这些来提高棚内的温度。 今天夜间到25号，受冷空气影响，安徽将出现寒潮天气，全省平均气温自北向南将先后下降8到10摄氏度，局部降幅可达10摄氏度以上。亳州、六安、铜陵、黄山等地将迎来今冬的首场降雪。本周五起，新一轮强冷空气将影响浙江，各地救助站也提前启动了寒冬救助行动。嘉兴市社会救助管理站业务科副科长曹军凤说，目前已经劝导10名流浪人员来救助站避寒， 避免在外面扫动扫人，劝导他们就是及时的进到我们救助站来进行救助啊。 受此次寒潮影响，江西将迎来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局部气温将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为此，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启动灾害天气应急预案。 我们会对道路上的冰冻进行铲除，确保我们公交车正常运行。 连日来，各地不断加大防控力度，阻止疫情蔓延。陕西西安、山西运城、广东东莞等地今天分别举行发布会，介绍当地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月9号0点到23号13点，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4例。今天8点，西安市启动了新一轮的核酸检测工作，截至今天12点，已采样401.2万人。自今天起，西安市新增中风险地区31个。生活物资方面，目前西安全市蔬菜每日供应量可达1.3万吨以上，水果每日供应量1万吨左右，加上全市政府储备蔬菜2.54万吨，并且做好了投放准备。市场上粮油、肉、蛋、奶、蔬果供应充足，市场总体平稳。针对个别超市出现补货不及时，一些社区周边蔬菜生活物资配送不到位的情况，正在安排区县商务部门开展排查。山西省运城市今天召开发布会发布消息，运城市稷山县发现的一名核酸阳性人员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共排查出该病例涉及活动场所10处，密切接触者82人，次密接252人，以上人员全部进行集中隔离观察，并立即进行了核酸采样，初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2月22号0点到24点，东莞市大朗镇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封控区重点人群每日核酸检测中发现。截至今天15点，广西东兴市新增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今天凌晨起，东兴市开展全员第2轮核酸检测。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71例，陕西63例均在西安市，广西4例均在防城港市，河南2例均在周口市，浙江1例在绍兴市，广东1例在东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2例均在河南周口市。现有确诊病例1823例，其中重症病例10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亿1945.9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近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数据，我国318个地级以上城市实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102个城市开通95128电话叫车、网约车一键叫车功能，为老年乘客提供打车服务2100多万单。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在江西赣州成立，该公司是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 青岛地铁一号线南段今天上午开启试乘，青岛地铁一号线是国内最长的跨海地铁。 成都大运会火炬巡展系列活动综合特展首站今天在成都博物馆拉开大幕，备受关注的成都大运会火种灯、火种盆首度揭开神秘面纱。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2:05，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7523万3892例，死亡536万4996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154万6004例，死亡812069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一期全球新冠疫情周报，截至北京时间21号晚9点，全球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与这一毒株相关的整体风险仍然非常高。与此同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世卫组织正在通过疫苗团结试验确定第二代新冠疫苗。 相关研究团队于9月下旬开始招募志愿者，已经有超过11500人参加了试验。目前该试验包括2种疫苗，另外3种疫苗不久将被纳入，而且还可能纳入更多的疫苗。世卫组织邀请所有国家和研究中心参与这项试验。 据美国联邦卫生机构报告，在美国发现首例奥密克戎变异株后的短短22天，该毒株已迅速蔓延，占美国所有新增病例的73%。美国疾控中心预计，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在全美范围内的激增最快可能于1月份到达顶峰。欧洲方面，据英国卫生部2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为疫情开始以来最高单日新增数字。英国健康安全局当天表示，有129例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例在医院接受治疗，这一数字比前一周高出12倍以上。另有14个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例死亡。该局将在最近公布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分析结果。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拜登22号在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说，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他计划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竞选连任。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吴京，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 Do-do-do-do. It's 7 p.m. Beijing time.